王道，唐僧换唐解装妖，三清到后来结下了五头案，一顿红灯到天 下面是阎菊鹏演唱的《沈潘红》。 你心对，你非要将他斩首，免他来当你的驸马，又是当官的元帅，你是轻易不敢妄动。自打他辞去军官，黄道义只叫他父子吃马，何道义把你他父子吃的，将这黄道义的一定气派得胜，马到功成，何道义的不知尊敬，定是这样。先前他有大呼全身而归，你就引开，打开营门，迎接他父子进关才是。怎么把你不分的年龄当手，发出了雁门关口，引他父子将虎儿赶紧杀死，放弃进关，将那虎儿的人马留给曹帅一班。你是焉能杀得敌，你是焉能战得敌，那杨家父子只得杀一阵败一阵，杀一阵败一阵，败得败得两难。 最后是阎菊鹏演唱的《玉杯亭》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阎菊鹏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